我的心，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耳边最亲切的话语说给你听。 看见

妆那一张脸，卑微的颜色，只想找一种幸福，可忙呀忙的没有方向。我从不明白有多少可选择， 的心的 整天看时间如何被手剪成了岁月，终于能和回忆随意的聊聊天，想聊着某个别人的情节，等那些酸的苦的咸的真的变成甜，才懂得如何对过去说声谢谢，和每一个自己终于能够和解，和每个亲

帮助的两个人，互不相让还是相爱，分享一生不爱着能喜欢。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爱不爱我，爱不爱我，爱不爱我。 车窗都摇下来，用速度换一点痛快。孤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无从告白，是你留给我的悲

伤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然而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终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 其实我一直都想亲口对你说，你的爱就是甜 环保部发布2017年第一季度74城市空气质量状况，石家庄最差，保定、西安、太原等城市上榜，海口空气质量最佳。经典969亚威带你听资讯。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药品医疗机械注册申请数据造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原则通过，对于药品注册申请人骗取批件的，可按生产销售假药罪定罪处罚。截至目前，已有28家央企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支持雄安新区建设，包括国投公司、中国石化、中国航天等。有关专家分析，最先参与雄安新区建设的央企应该是基本建设企业和交通行业。银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称，要防范房地产领域风险，分类实施房地产信贷调控，加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控，做好校园网贷、现金贷清理整顿。 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天天的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的成长，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像片古老的信，一句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

但请你收下，我只有痴狂却不懂得方法，把我心里想的话里有的清楚让你看吧。喜欢你，想爱你，想说真心话，路也许还长，但爱已出发。我也许太傻，却一点也不假，会永远体贴，永远守约，你肯让我爱吗？喜欢你，想爱你，想说真心话，路也许还长，但爱已出发。我也许太傻，却一点也不假，想看着你那陪着你笑，让我爱你吧。 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将于4月15号至5月1号在位于北京怀柔的国家中影数字制作基地新美金盛影视城隆重举办。作为北京国际电影节唯一面向大众的电影狂欢活动，本届电影嘉年华不仅有经典影视歌曲、群星演唱会、明星近距离互动，更有6大主题乐园供游客尽享春日狂欢。4月15号至5月1号来电影嘉年华，享受电影主题全民狂欢吧。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各位听友，电影嘉年华活动期间4月16号和4月23号两天暂时闭园，去嘉年华玩乐的听友要注意避开这两天。

旋律沉闷到现在你大热红袍，然后我落极迷途再相遇，为何全受互报，现在你赐予任务，然后我受命与怒再争辩，我还无路收，昨日你有你旧路，明日我有我后路再分辨，由来受云密布，昨日各有各正道，明日各有各自怒才下铺，随旋律入脑，现时不吞吐，想爱的新角度，哦哦，让旋律沉重奔波，哦哦，想爱的新角度，哦哦，让旋律沉淀了再洗脑。